到六月尾，浅尝一杯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最新鲜。 是赵雷在2014年创作的歌曲，由赵雷包办词曲，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成都是赵雷热爱的第二故乡。出于想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念，赵雷创作了这首送给成都的情歌。他认为，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说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成都，它是珍藏在心里的回忆。一起来收听。 走到雨林里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ill when you got